以下时段，香港网络广播电台 IPHK 第一台网络正经台以及 IPHK 第二台网络劲爆台两台同步。 不平，不明， IPHK 一台网络正经台。Cause this is my life, this is my dream, this is the reason my heart beats. I'd rather fight each day of my life than give up and leave. Hi, I'm Cashy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This is my dream. 想听补习老师同你分享教学上、生活上嘅趣事？ 想听我哋同各位同学嘅时事私语？ 咁你就要留意我哋嘅节目啦！我系卡空， 我系 Annabelle， 逢星期五晚九至十 ，IBHK 一台，我哋同你一齐说说私语。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这个宴会没有令人垂涎欲滴的食物，但有令人琳琅满目的中文知识， 带听众走入有趣的中文世界，品味香港的中文考试趣闻， 一起把酒当歌， 畅谈人生。 我是主持人洪伟权， 我是洪玉欣，逢星期一晚上11点至12点和你相约于洪门会。大家好，我是洪玉欣老师啊。今天呢又到了我们的洪门会了。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呢，是中文科的日常生活有什么有趣的语言现象呢？洪常有没有什么的意见先对于这个的题目？ 是啦，好开心，因为IBHK 啦，咁邀请我哋主持一个中文啊文化嘅节目啦，咁就係洪门会。咁就係我哋两个姓洪嘅补习老师啦，咁嚟去一起分享一啲文化嘅趣谈啦。如果你问我今日啊，不如我哋讲下一啲禁忌用语啊，好唔好啊？ 好啊。 我哋传统潮流嚟讲呢，其实有啲嘅俗语呢，我哋都要好仔细，要好小心嘅。因为原来我哋如果唔小心呢，係对唔应嘅话呢，咁就会讲错嘢。 其实都几有趣嘅，有时中文科同学仔唔好只係觉得呢局限咗喺考试嘅层面。其实日常生活之中呢，好多嘅语言现象啦，都关乎我哋嘅文化知识啊，甚至係社会嘅演变。例如好似今次我哋会讲嘅禁忌语啦。嗱，所谓禁忌语呢，好似好陌生咁样嘅词汇啊，但其实你哋都知嘅。例如新年嘅时候呢，阿爸阿妈咧就唔准你讲个死字嘅， 系啊， 呢啲就系禁忌语咯。点解会有呢样嘢出发呢？好多时候都系关乎我哋中国人嗰个嘅咁多年嚟啊嗰个文化思想啊，趋吉避凶啊嘛，系咪？ 咁啊系啊。 我听过一个说法咧，就系、是你唔一定要趋吉，但你一定要想避凶嘅，系咪先？ 梗系啦，你唔吉。 吉唔吉冇人知啊，空啊一定知啊嘛，一冇人知啦。 例如咧，你去经过一啲庙街嗰啲啦，人哋话：咦，你最近鸿运当头、啊，嗰刻你冇乜嘢，觉得诶，佢、哎、都系噏下嘅啫。但系如果嗰个算命师傅同佢：哇，你咧，哇，黑气盖顶啊，咁样，你嗰刻即刻停，系啦，即刻停低咧，要听下佢讲咩先。呢、這个咧就系普遍人嘅一个迷信心理现象。 系啊，一种捉心理啦，即系等于你去睇相，最兴噶啦，同嗱，譬如你女士啊，好简单。譬如佢话：，诶，呢位女士，你应该感情有啲烦恼，咁、实有烦恼噶啦，边个会冇烦恼咧？咁你就即刻，哦，系，好准、啊。跟住咧，继而咧，通常啲睇相师傅咧，嗱、当然就我哋倾偈讲。 喂，你做开、啊，你咁熟嘅你？ 咁系咁捉嘅啫嘛，好易捉嘅啫。嗱，譬如我话啊，你会唔会呢期咧近排有啲心烦意乱咧？咁日日都心烦意乱噶啦，个人都系咪啊？可能甚至乎啊，你哋会唔会发觉你哋自己有啲意见不合啊？咁实有意见不合啦，你想食乜我又唔想食乜，系咪啊？实有呢啲意见不合噶啦。咁我哋好中意咁讲嘅，就话通常咧睇算命咧，我觉得讲呢句咧，赢面好高嘅。即系例如话，我觉得你同你男朋友咧个感情咧应该慢慢差，有啲暗涌、啊。咁、你冇暗涌都认到有暗涌啦，系咪啊？所以咧，其实好多时咧，我啲同学仔啊，或者我身边朋友咧、去睇相嗰啲咧，咁我都会同佢讲噶。其实咧，佢讲啲咩嘢啊？通常讲到好中中间间嗰啲咧，咁我就觉得争啲咯。咁你讲到好明显嘅。咁我可以信下啦。 最紧要就系你唔好提供咁多资讯俾佢知。 系啊，好中意捉你心态。 佢会系啦，捉你心态摸落去噶嘛。 我试过咧，有一个人咧讲个文化趣谈俾你听啊。 好啊。 话说有一个人咧，咁啊份职业咧好劲嘅，咩职业唔讲啊，隐藏咗先。总之 OK 嘅，份职业好高嘅。咁佢咧同女朋友一齐去睇相，咁结果咧，咁啊个塔罗牌咧就话啦。咁因为当日嗰个男士咧就特登着到自己咧普普通通咁样啦、但系其实系隐藏咗嘅，即系你如当系医生律师嗰类啦。咁佢咧就隐藏咗个身份，就下昼咧就陪个女朋友去睇。咁啊女朋友咧后后生生啦，二十零岁咁样啦。咁啊当时咧个塔罗师傅就话啦：，你同你啊男朋友唔好意思，虽然你喺度，但系我都要讲啦。我觉得你哋之间感情有暗涌啦。咁跟住咧，个女仔吓点解啊？咁跟住咧，阿塔罗师傅就话：，因为咧，我哋睇翻你哋啲八字啊，同埋睇翻你抽卡咧，咁我哋发觉咧，你男朋友咧，好冇上进心啊，好冇上进心啊！但系人哋嗰份职业好夸张， 即系佢特登嘅，特登咧去扮到自己好似好 颓 啊咁样啊。 因为你正常人都会咁样谂噶嘛，即系点样颓法咧？即系譬如好简单，你着到自己烂身烂世， 唔系，同埋最紧要系翻工时间都得闲陪个女朋友。 系啦，呢个系命胖啦， 即系冇嘢做啦，系咪？ 估都估到你有 冇 职业 啦，咁样。 咁啊，结果咧，咁当然个我个男性朋友啦，咁事后梗系话：，哇，真系吹水一流啊！又话我冇事业心啊，又话我搵唔到钱啊，又话个女仔值得搵个更好啊。咁啊，嗱，当然结论啊，梗系分手啦，使乜谂啊？点解咧？真系赢都赢到。你覺得有問題啦， 即係最後佢哋分咗手。 係啊，因為其實就好笑嘅，完咗之後咧，聽聞佢咁同我講嘅，佢就話：，吹曬水啦，都冇可能嘅，我嘅職業就唔係。咁但係咧，女性始終咧，可能個心態啊，咁有啲人迷信啲嘅心態咧，咁都會覺得可能真係有暗湧。咁啊，可惜咯，呢啲就我哋會覺得係可惜咯。 咁話你講到好似你好唔迷信咁喎，洪 Sir。 其實都唔係㗎，我都 你 不 迷信 㗎、 啊， 迷信㗎。 你信啲乜嘢啊？通常？ 我信啲咩嘢啊？我或者 即系或者忌讳啲乜嘢嘢啊？ 我忌讳啲咩嘢啊？咁啊，我又唔系话特别嘅。不过咧，我会觉得就系求神问卜咧。咁如果系算八字啊或者历程嗰啲咧，我都会信嘅。咁但系我又未到话睇星座啊或者咩生肖运程啊等等。因为譬如我就会咁样谂咯。 即系太大脑嗰啲你唔信？ 系啊，太大脑。 因为好似系冇人成年啲人都系咁噶嘛。 咁唔通同我一齐同月同日生嘅，大家都系咁样样咩？是 如果系咁，你又敲空应该一模一样。 系咯，应该一模一样啊！咁又好似又唔系好一模一样。不过可能外间觉得好一模一样噶啦。大家做同一份职业啊，吓大家嘅经历啊，吓大家 咁呢啲系因为成长环境一样啫。好多时候， 即系我同刘德华都同月同日噶。 吓系咩？ 九月廿七号嘛。 你唔讲我真系唔知道。 系咪啊？ 因为争好远啊！你明唔明啊？ 呕心话听，我都刘德华。 你头先就做咗咁嘅嘢咯。 所以咪就系咯，即系我讲起。呢一件事咧，真系，所以我成日觉得啲学生好易记得我生日噶，咁啊， 系 啊， 即系因为刘德华生日， 哦， 冇错，系啊，就系咁啊，系咪 dead 晒啊？成件事而家 系我都唔知点应你去一下，原来系咁啊！我九月廿七号嗱，我帮你宣扬开佢吓， 系啊，周围宣扬啊，呢个真系 九月廿七号。咁其实我哋见到咧，我哋话日常用语咧，好多禁忌语啊，例如死字唔讲嘅，大家咧用其他嘢避免啫。哎呀，佢走咗啦，嗰啲已经离开咗我哋啦。 喂， 讲样 嘢俾你听啊！嗱，虽然我哋文化趣谈唔系讲鬼故啊。不过讲嘢俾你听啊，好嘛？ 就嚟 Halloween 咯，搞啲咁嘅嘢， 恐怖啊吓！ 恐怖，你个声线突然间变低沉， 你而家谂下，而家十一点几啦，已经夜晚黑深夜， 系 啊，我哋 IBHK 都有鬼故噶啊！到时你哋记得去听一下另一个鬼故台啊。咁当然人哋嗰个恐怖好多啦，我就讲少少啦。 好， 我你知唔知咧？红常咧以前咧系带过一个团啊，咁大团嘅，咁咧 即系旅行团， 系啊，旅行团，咁啊，因为当时咧，去到嗰啲酒店咧，有啲酒店咧，佢系冇一层嘅， 嗯， 嗰层系咩咧？冇咗四楼嘅，咁咧好好得意啊！我唔系讲鬼故噶，放心吓。 咁如果你 想 听鬼故， 想听鬼故啊，留意我哋 IBHK 嘅守灵夜话啦吓，咁啊，嗰个真系鬼故啦。嗱，我当时咧几多大团咧，咁我哋都觉得好得意噶。咦？点解冇四字咧？嗱，因为你喺个 lift 度咧，你个揿咧好觉眼噶嘛。一二三， 但系而家好多新兴嘅大楼都系咁噶，即系个住宅特登冇四、冇十四、冇廿四咁样噶嘛。 其实呢度咧，你就已经见到啊，一个禁忌术语， 嗯、 甚至乎你房咧都见唔到有四字噶。 嗯， 因为呢一个咧，正正我当时就系去中国嗰啲内地嗰啲咧酒店，咁、你会发觉冇晒啲四字嘅。咁啊，当然你梗系认住啦。如果下一道门系四字，咪死得啦。 系咯， 系咪啊？我 系 咁样样噶。当时叫一三万麻烦，下一个系五啊。你唔好俾我见到个四啊。再望望左手边先，双数嚟噶嘛。二同埋六就冇咁惊啦。咁有啲恐怖嘅鬼故真系咁噶嘛，无啦变到个四字下下窒噶嘛。系啊，所以你会见到咧，我哋中国人咧对呢啲嘅字眼啊，其实都系会禁忌噶，即系都会惊噶。吓，好似个四字咁啊。其实有阵时咧就我又觉得咧，除咗禁忌之外咧。亦都可以好經濟喎，好經濟學嘅，啊，即係好科學根據喎。即係有陣時你話數字記位係咪迷信咧？喂，呢一題咧考評局都出過嘅， 係咩、 啊？口語試題啊，佢、 哦、 問有人話數字記位就係迷信，你同唔同意咧？咁、其實你睇下你係咪真係驚啦？嗱、即係等於我會同啲學生講，咁唔通啊？你個學號係四啊？你是死咩？系咪啊？喂，咁好大镬啦，系咪啊？我咁讲完啲听众好大镬啊，心谂吓我就系十四号喎，廿四号喎，你冇咁谂冇事嘅。咁你唔系攞住个八字就发啦，系咪先？咁你身份证实有啲 number 噶啦，系咪先？八啊四啊乜鬼都会有噶啦。咁其实咧，我哋会发觉好得意喎，可以好好经济嘅。 系 经济唔使下靠控啊吓，我哋另一个经济 老师 唔使下下吓，红位权都够噶啦吓呢啲吓。 好讲下， 我表达下我啲经济学位论啦。喂，其实好影响价格噶。因为我呢种迷信思想，嗱，洪宇恩问下你啦，如果你买楼，你会、你中意买边啲 number？ 个人观感，我中意二字嘅。 啊，八字中唔中意啊？ 中OK， 但一定唔会买四字咯。 讲真，咪系咯，嗱，你梗系二八零八嗰啲啊，二百啊， 唔 系 因 为 咧，嗱，你好似酒店房咧，你都住一两晚啦，但你屋企系住好多年噶嘛，你系咁揿个四字，啊，每日都好唔舒畅噶。 同埋你有冇谂过咧？你买嗰层啊，如果你买正啦，廿四楼零四室，二死离死，哇！你点敢住啊？又二 同埋好难买翻出去噶，人哋好忌讳噶嘛，啲人 你起码都预跌十几二十万。 系啊， 好经济嘅呢一样嘢，源于我哋个迷信思想，所以你可以睇到咧，其实而家嗰种禁忌语或者啲迷信思想咧，系走入紧我哋生活，已经系生活嗰个层面咧，已经系阔到唔系净系禁忌嘅问题啦。已经系牵涉到咧，可能系价格啊、价钱啊、贵重， 同埋好笑噶。如果人哋问你住几多楼，你住十四楼，你仿佛唔想话俾佢听咁。 系啊，我住十四楼啊。 系啊，会细声啲十四。但如果你住十八楼咧， 十 八啊， 好自豪，十八啦。 所以十八、廿八嗰啲咧，卖得最贵嘅楼价。 系啊，一定会咁样样啦，因为大家都会捉到一个咧吓禁忌思想。喂，讲起禁忌语啦，有冇一啲？分享一下一啲可能听众比较少听一啲秘闻嗰啲咧，嗬？ 例如嗱，有冇听过通胜啊？ 通胜梗系有啦， 每年出一本噶嘛，系咪？咁咧，其实以前通胜唔系叫通胜噶， 叫咩先？通胜 通书， 叫通书，因为本书啊嘛， 系啊，通书噶，系啊，但系咧。因为输啊嘛，啲人话输钱咁样啦，所以就变通胜咯。 哦，所以就特登将个书咧 倒翻转 就 成。你唔觉得好奇怪嘅咩？一本书咩叫通胜啫？系咪先？ 咁啊系， 系啊， 我就 谂 住咧通胜咁就啊攞住本通胜啊点咯，通胜咁样 啊，呢啲都系呢个都系迷信心态嚟噶。点解觉得个胜字系好嘢，个书字就系唔好咧？咁样呢啲都系一啲嘅例子啦。 都系噶，即系等于咧，你有冇听过咧以前嘅书本啊？咁样样咧，佢哋点样样咧？好多譬如赌钱嘅人咧，都好罩忌嘅。吓、啊，就系、是、咧出到去啊，咁、如果有人赌钱咧，佢哋都唔中意咧啲人侧边读书嘅。 系啊， 点解咧？因为你 喂，即系攞景嚟振兴啊，喺隔篱读书 佢啊嘛， 咪系咯， 斜住佢啊嘛， 系啊。 所以其实呢个咧，我哋都会成日见到 嘅 吓。 同、 啊、 埋一个好常见嘅，你送礼物俾人哋都唔会送个钟俾人哋啦， 送钟、啊、 送钟、通常咧都话啊，你俾翻一蚊我啦，我卖个钟俾你咁样嘅，啲人就会唔会送钟嘅。 你有冇听过咧？ 俾人打啊，真系送钟俾人。 譬如你去探病啊，去探病啊，咪会好兴买花嘅。 系系。 你知唔知有咩花唔买得噶？估唔到咧。 我谂下先，我谂下先。白色嘅系咪？ 啊系啊，啊你反而问我色，我又唔系好知啊。白色嘅。 白色应该送俾人唔会啦，白系白事嗰啲咧，咁、一定唔要白色。几 好、啊， 我有智慧噶嘛。 其实唔可以送剑兰啊。 剑兰啊？点解咧？ 你谂下个读音啊。 烂啊！ 剑即系剑啊， 剑难哦， 难即系难啊，剑难啊，见到难事啊，即系咩意思啊？即系简单讲就系话你而家去探病啊嘛，梗系希望佢身体健康啦、你去见难吓，见佢难事， 真系要俾人打嘅，真系会 系啊！嗱，呢啲系文化趣谈啦，即系如果你本身咧真系唔知道咧，你以为买剑难几靓啊咁样样，同埋送水果咧唔可以送啲咩咧？嗱，你谂下苹果香蕉啊， 吉 几好啊，送个吉， 我谂住系云 吉 啊嘛。第一个反应系吉添，我谂下先啊，白果。 白果啊，送白果，白果生果咩？ 啊，唔好意思啊，生果啊。 有冇谂过啊？我俾你拣啦，我俾你拣啦。 好好好， 苹果啦，香蕉啦，雪梨啦，提子。 雪梨咯， 点 解 啊？ 芬尼啊嘛，有啲好老土啲嘅，其实谂咩咁老土老土嘅嘢？ 有冇谂过啲生果篮嗰啲真系好少结雪梨噶嘛？通常都会拎走咗佢噶。所以睇下呢啲咧，就会发觉啊，原来好多一啲日常禁忌咧。喂，讲真，其实你话摆个生果落去有咩所谓啊？咁但系我哋中国人咧，对啲禁忌咧就好丰富啊。咁啊，你就唔想摆落去啦。所以探病咧都有一啲咧吓常见嘅吓常用语。 是啊，还有呢没发现呢新年的时候我是中国人新年啦喜庆的节日是不是先那就不喜欢呢在街上见到呢有些黑盖在这里呢即是 很黑 的。痕黑因为呢他如果见到呢他都不会用黑盖来形容的用什么你知不知道 见到黑盖啊 是啊 他 特别用其他不是啊 喂智慧老人这样。 叫财神爷噶， 哦财神爷， 因为我送钱俾佢咯，我哋等于系， 哦， 你俾钱去当财 神，唔系佢俾钱我嘅咩？ 咁我特登要讲翻调翻转，咁咪喜庆啲咯。 哦，即系简单讲，佢哋嘅 skills 咧，个技术咧就系将嗰样嘢倒翻转，好似通胜咧，啊就通书就变咗通胜， 系啦，啊、要咁样做嘅， 要玩呢一招 嘅 倒转嘅技术吓， 系啊，几得意。 所以都系噶，谂翻下，我哋成日都话，喂，你而家呢间房有空位、哦，咁、我哋唔会讲空位 噶嘛， 要讲吉位噶 嘛， 系啦，吉位咁样样，啱喎、 啊， 呢一个就系我哋中国咧第一个技术啦，就会咧逢系面对一啲咧嘅禁忌语啦，就会中意咧倒转讲。 系啦，同埋一啲咧唔准送鞋啊， 系啦， 唔好送遮啊咁样咯。 有啲都系噶迷信思想。 嗯、 你我有个经历啊，都好得意噶，都同大家分享一下。 嗯嗯、 有啲咧迷信嘅人咧，迷信到咧真系吓亲你噶。咁啊，话说咧，我试过即系有个朋友嘅旅行啦，吓、啊，即系个朋友咪真系我啦，吓、啊，都系嗰句。咁啊，同一啲长辈去旅行啦。咁、话说咧，当日去买飞。咁啊，當時我哋都好自然諗啦，喂，買飛噶嘛，買咩飛？ 你想講機票係咪？係 啦， 買 機票啦嚇。咁啊，宇欣老師知唔知我想講啲咩先？ 知啦，你成日分享嘅一件事。 係啊，呢件事都好得意噶。話說咧，當日我哋咧就係14號凌晨出發啊。 咁、嗯、啊，当时咧十四号凌晨，我哋好自然谂啦，诶、哎，十四号凌晨，咁咪即系13号咯， 系啦， 咁样样咪冇问题咯。咁但系其实始终你叫凌晨，你叫十四号啊嘛，咁你起飞，哎呀，十四啊，好唔吉利啦，咁样样，即系有啲人都会咁样谂嘅、嗯，即系好似我哋都会有阵时咁样样去谂啦。 啊，其实如果调翻转咧，咁你系十四号夜晚去到机场，十五号起飞，咁会唔会佢都觉得？冇問題嘅，覺得都係有問題的。 其實講真的，你認住都有問題。 心理問題啦，呢啲係啊，呢啲真係。所以數字嘅忌諱咧，係通常會見到嘅。另外一樣咧，就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嚇？例如好似我哋新年嘅時候咧，咪會劏豬啊、劏雞咁樣嘅。 係啊係啊。 咁就唔可以講話，哎呀，今日殺只雞嚟食下先又唔得嘅喎。 咁係叫咩啊？即係生只雞嚟噶嘛，唔可以殺只雞。 唔係唔係，冇咁核突嘅。但係咧，已經好少。有人咁讲噶啦，以前多啲叫做伏鸡嘅， 伏鸡啊， 系啊，伏系叫做杀咯，代表咗制服佢咁解，系、 嗯、 啦，但系好少人听到呢啲又系， 甚至乎咧，原来我哋有啲禁忌语咧，如果你去譬如买猪啊，买啲内脏咧，你有冇发觉有个名好得意噶，叫咧猪润啊。 哦，有啊， 但系其实点解会叫猪润嘅咧？嗱，大家都知猪润咧，其实就系等于猪嗰个肝啊嘛，个肝咪叫润嘅。 系， 原来又系呢个技术嚟噶。点解唔可以用个肝字咧？ 抽干晒啲嘢俾。 系嗱，因为咧好多去做一啲买卖啦，咁啊最罩嘅系咩咧？就系、是。肝啊嘛，肝即系咩咧？即系冇利润、冇钱啊嘛，所以就唔可以讲猪肝嘅，就讲猪润啦。 又系调翻转， 系啦，又倒翻转咯。啊，肝就系冇钱啊嘛，咁有钱咪就润咯，咁所以叫猪润啦。其实就咁样样嚟噶。所以讲下讲下咧，你会发觉咧，有啲字眼点解你会觉得诶成日讲嘅？咁但系其实我哋原来又唔系好知咩嚟嘅咧，其实可能就系因为佢牵涉到一啲咧嘅禁忌语啦。喂，宇欣老师，仲有冇啲咩趣闻啊？嗱，我哋讲咗好多个啦，嗱，你啦吓、啊、就是、探病又唔可以啦吓，咁啊吉位啦、猪润啦吓、送花啊、剑兰呢啲唔得啦。咁啊，仲有啲咩嘢咧？嗬， 同埋咧，我都分享一下，我嗰阵时读书嘅时候，喺大学嘅时候啦，就做咗一个调查嘅，关于咧系死亡。 哦、 你知道死咧，個個都好忌諱噶啦，冇、 啊、 人唔怕，冇人係唔怕死嘅依樣嘢。咁、 嗯、 當時就做咗一個問卷調查，加埋咧係去訪問一啲嘅人嘅，發現一個好得意嘅現象、哦，反而咧係老人家冇咁忌諱死呢個字嘅、哦，係、哦、年輕人咧怕啲 嘅、 哦。 咦？點解嘅咧？嗱，照計好多年輕人咁。都是一个字啫，讲下死呢个字啫、 啊， 都应该唔系好忌讳啫。 佢哋系即系佢唔一定话讲个字去惊，但佢系惊死亡呢样嘢比较多啲、哦。反而系咧，我去亲身去访问啲老人家啦，咁佢已经觉得，咦，我人生路已经咧去到八十几岁啦，佢都觉得咧好多事要随遇而安咁样去做嘅。但系到年轻人咧就会觉得，哎呀，我仲有好多时间咁样，我咧唔想啦，好多嘢想完成啊，咁反而咧就会。忌讳个死字，所以啲都系几得意嘅现象嚟嘅，我觉得 都会有啦。 系啊，成日都会有呢样嘢，所以你话迷信心理咧，个个人都会有啲嘅，我觉得点都会有少少。正如头先， 咁你自己咧，你有冇啲咩嘢迷信嘅观念咧？如果自己， 我自己啊。其实比较少啊，就系头先讲一个咯，买屋一定会买四字咯， 系咯， 因为真系日日揿 lift 真系好怪噶感觉。 咁你新年嗰啲习俗会做足咧？即系例如佢话唔可以洗头啊，嗱以前系咁讲噶嘛，话年初一嗰啲唔准洗头噶嘛。 我会唔洗头噶， 系咯， 系啊，咁都算系迷信嘅，我应该系。 我唔理噶，我照洗噶。 你照洗嘅咩？唔系、啊，你好似唔洗嘅、啊。 第一日咪唔洗咯，第二日即洗噶啦。但系以前我个老师同我讲、如果讲系要 keep 成五日定七日， 我顶唔顺啦。如果 好夸张噶，人哋用正统嗰、那个，即系会成个过程系唔可以咁样样噶。不过你而家现代人比较少啦，喺一方面。 咁你会唔会等新年着红色衫嘅？ 红色衫啊， 旺一旺佢 咁啊，又唔會特別， 唔會特別去。 咁但係你會新年咧？ 但係我好少見你著紅色衫喎。 係啊，太 不如揾日著下啦。 太鮮豔啦呢個。 同學仔都想 整個利是封咁，著咗色利是封上身。呢個問水喎，紅色就 係 啊。 即係其實你去新年你都會見到㗎，即係會有好多禁忌啦。例如話初三又話赤口咁樣樣，咁就話唔可以去拜年㗎嘛。因為點解咧就會鬧交嘛。咁講真，你又會唔會咁啊？唔係叫你試嘅。咁但係你真係去同人拜年去玩，又係咪真係嗰一日就會鬧？ 不過大家會避咗咯，始終係一個習俗嚟嘅。你嗰日去同人拜年，人哋都會覺得怪咁解。 係啊，所以其實就而家 已經係一個我覺得係傳統啊，變咗。 傳統嘅啦，已經係傳統嘅習慣。咁但好自然就會諗啦，啊，傳統習慣正唔正確咧？如果唔正確嘅，又係咪可以唔需要理佢咧？ 嗱，例如我覺得係咁嘅，有一啲咧。容易做到的就盡量做咯，但如果說不合邏輯那些，好像洗頭要五日不洗得的，那大家都知道不合乎衛生啦，所以就要因應我們的環境而去做一些調節。 是啦，同埋正咗一句啦，即係家家有佢嘅家規啦，即係最重要就係做出嚟呢，啊，你又舒服啦，咁你爸爸媽媽又會認同，咁大家一齊一種和諧共處啫，咁所以好多嘅禁忌呢，其實每一個人都有佢自己禁忌，我諗就係咁嘅意思。咁亦都要尊重人哋嗰個嘅做法啦。例如你話啊，初三我係真係屋企人係唔俾我去拜年嘅喎，咁所以我都唔可以去你屋企玩。咁你又唔好話怪佢咁樣樣啦，都會常見 嘅。啊，紅水有試過咧，細個咧新年嘅時候，尤其是新年啦，咁細路仔幫手攞碗碟嘅，跟住咧打爛咗。嗰下 落地開花， 係一定要攞講依句嘢 嘅。 但彷彿咧唔講依句嘢會俾人打嘅， 係 啊，即係嗰刻會俾人咧即刻哇仇視眼光望住你，你竟然新年打爛嘢咁樣打爛個飯碗啊嘛，叫做 都會㗎， 係啊，即刻噏翻句落地開花咁樣嘅。 係啊，所以你會睇到我哋中國傳統節慶咧，尤其是農曆新年啦，你會見到係特別多啲習俗。其實呢度咧亦都係反映到我哋中國咧，其實個重視節日啊。咁始終咧，我哋可以諗翻下㗎，我哋咁多個節入面咧。如果我哋数最大嗰两个节日，阿宇欣老师，你眼中你觉得吓，你觉得呢两个节日香港人系最重视，你觉得边两个节日啊？ 即系你系界定香港人， 系香港人， 新年 同埋咧 圣诞节， 系啦，冇错。嗱，你会发觉好得意噶，圣诞咧某个程度上系西方噶嘛， 系 嘛，咁啊新年就系中国噶嘛，所以你发觉咧，你圣诞咧有冇有一个现象啊？冇乜禁忌咁嘅。 嗯，我發 覺，但係農曆新年就好多禁忌，因為呢個又反映到咧，就係我哋中國人會比較咧呢方面嘅迷信。咁但係西方咧，佢唔係冇嘅，但係我哋好少用呢啲咁嘅字眼啦，即係好似話黑色星期五咁，佢都會咁講噶，黑色星期五咁樣樣。咁但係你都唔係好，咁就算真係撞翻嗰日都唔係好黑嘅啫。咁黑日全世界都黑就唔黑噶啦，嗰日係咪？全世界都黑咁啊，大家差唔多嘅啫。咁呢啲都係一種咧迷信嘅觀念啦。咁所以都係牽涉到咧好多唔同嘅一啲嘅。禁忌啦， 其實咧，你提起西方咧，西方其實佢自己都有少少禁忌嘅，例如咧，唔中意蝙蝠嘅。因为蝙蝠你冇留意卡通片啊，永远咧邪恶嗰啲人隔篱都有一个蝙蝠飞下飞下咁样噶嘛， 系噶， 系啊，个蝙蝠系代表邪恶咯，佢哋话。 你讲起呢个，我又分享一样嘢啊，你知唔知颜色喺我哋中国文化入面咧都有界定嘅？嗱，我问下你先，你觉得我哋中国人最中意咩颜色？ 红色， 梗系啦，红妹妹啊嘛，红色啊嘛，红色系喜庆场啊，红当当啊嘛。你知唔知咧？原来中国咧会觉得有咩色咧系比较邪派嘅？ 黑色咯， 唔系黑色，类似嗱。我俾个提示在座所有人， 紫色 系啊系啊，好嘢、啊。你有冇发过西方咧嗰啲卡通片咧？逢系女巫都系紫色 袍，系啊系啊， 眼影一定紫色啊。 系 点解咧？因为紫色呢一样嘢咧，其实象征住咧，我哋中国人成日咁样谂噶，就象征住一种邪恶啊。所以咧， 系咪狐媚啊？即系好似迷惑人心咁样啦。 系类似呢一种咁嘅概念啦。所以当时咧，西方咧未有一套，唔知道你中唔中意睇啦。不过睇你都中意睇啦，《天使 WB》啊，有冇听过啊？ 我中意睇啦，你睇啊嘛？ 嗰只紫色咧系俾人哋投诉噶、啊。 喂，你咁清楚定系你系佢嘅忠实 fans？ 唔系，因为呢一个系文化紫色， 俾人投诉就因为佢紫色、 啊。因为紫色啊，所以就象征住邪恶啊，觉得个小朋友唔应该咁，好无厘头都俾人投诉。 好无聊啊，真系。 系啊，所以 你追开先知道。 我冇追开， 真系。 我最开心。 你中意天使？ 得得 B 啊， 得得 B 啊， 梗唔系啦，即系个意思就咁样样咯。 嗰几只叫咩名字？记 唔 记得？ 唔识 你扮嘢啦！ 我就 系 知佢有啲天线咁样，唔知做乜咋嗰几只嘢。 佢哋唔识讲人话噶喎， 我唔知你好似好清楚啊。 我有少少印象， 我冇睇 过， 其实不过就系知道有件咁嘅趣闻啦。系啊，喂，我哋上半集分享咗好多咧唔同嘅中国禁忌语啊，我哋下半集又继续延伸咗一个咧文化趣谈，讲下啲咧潮流用语嗰类啦。 好啊，啲新兴嘅词汇啊，近年都多咗好多噶。 好 啊，回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老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起床，一生何求，常半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立心栽花花不香，纵返野兽恨，自愿爱海起风波，一朝生变断爱盟。无论跨越边个年代，音乐始终如一。 IBHK 第二台网络劲爆台，逢星期日晚10点至11点，迎希怀想曲。 以下时段，香港网络广播电台 IPHK 第一台网络正经台以及 IPHK 第二台网络劲爆台两台同步。 不平，不明。 IPHK 一台网络正经台。Cause this is my life, this is my dream, this is the reason my heart beats. I'd rather fight each day of my life than give up and leave. Hi, I'm Kashi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This is my dream. This is my dream. 这个宴会没令人垂涎欲滴的食物，但有令人琳琅满目的中文知识， 带听众走入有趣的中文世界，品味香港的中文考试趣闻， 一起把酒当歌， 畅谈人生。 我是主持人洪伟权， 我是洪玉欣，逢星期一晚上11点至12点，同你相约于洪门会。 好，欢迎大家继续去到我第二 part 嘅红门会吓。上一节咧，我哋又讲到一啲咧禁忌语啦，同埋一啲嘅节日入面咧，我哋一啲嘅禁忌咧，啊，原来做出嚟咧，长辈可能唔系好中意，又从中会反映到一啲咧中西文化嘅少少差异啦。咁我哋咧，不如呢一集咧承接落去啦，文化节目啦，咁啊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不如讲下潮流用语啦，一啲新兴嘅词汇啊。阿余欣老师啊，呢行你专家嚟。 啊！点解话我系专家？ 系啊，不如你又同我哋听众分享一下有啲咩嘢潮流嘅用语而家新兴咗出嚟啊！ 最近有冇留意有出电影啊？叫《闺蜜》啊？ 有啊，好多女仔 我都好想去睇啊！ 好多女仔当正自己是海琪噶， 哇！ 系啊，真系个三个系啊，我都唔记得边三个啦。咁啊，系啊。闺蜜系啊， 嗱以前咧闺蜜咧就指闺中密友啦，通常讲女性嘅朋友啦。但系近年咧衍生咗个新词汇，叫男闺蜜， 其实都系多个男字啫。 但系以前冇噶嘛， 哦，即系 近年多咗。 其实以前闺蜜系咪一定要讲女仔噶？ 系啊，通常都系讲女仔，女性之间嘅亲密好友咁样。而家多咗咧一个叫男闺蜜啊，即系话我哋都可以有男性嘅好朋友嘅咁解啦。 有冇？好機微嗰啲概念噶，突然間叫男閨蜜，定還是想宣揚就我哋係好朋友啫， 好朋友 不機咁樣。 如果係機嗰個咧，係斷背啊，紅上。 哦 ，OK， 我當 前幾年咧， 諗緊佢會唔會係用啲字眼嚟修飾啫，或者可能 諗得太多啦，我覺得。 嗱，可能係咧點嚟咧？可能係好抗拒。 咩好抗拒咧？就嗱，我都有好亲密嘅男性朋友噶，叫男闺蜜咯，咁样样系嘛？ 系啊，不过你冇听过一个以前咧，不过而家淘汰咗啦，俾男闺蜜咧取代咗。我哋有红颜知己啦，系咪？跟住咧后屘出咗一个叫蓝颜知己嘅， 蓝颜知己 系兴咗一排，跟住好快就冇咗呢个词。 呢啲好似香港唔系好 hit 嘅，系咪？ 比较少啲 咧， 系啊，台湾传入嚟嘅呢个 系啊，因为我哋研究香港嘅用语咧，又好少听。攞呢啲字眼， 同埋呢个都系好快就冇咗啦。大家都系讲咗一排就冇讲到。 系啊，始终可能个特色性咧，唔系话太强啦，同埋啲牵强咯，觉唔觉啊？宇欣老师 有少少 蓝颜知己咁， 系啊， 系咪啊？ 呢系我嘅蓝颜知己 夹眼咁，同埋都好乸啫，啊！呢个系我蓝颜知己，我发音又难系嘛？ 系啊， 知己咁样样。 喂，咁讲起咧，我哋话好朋友啦，不如你又分享一下自己啊？你平时以前读书，嗱，我知道你系读中文系嘅， 系啊。 咁中文系多数女仔读书噶嘛， 啊、 即系女仔去拣读中文系， 系啊， 占我谂都有八九成嘅人数， 七八成。 咁以前你读书嘅时候，你系通常同男仔玩啦，定系同女仔玩嘅咧？分享一下， 通常啊， 你啲闺蜜系男女闺蜜定系男闺蜜？ 哦，咁啊，我嗰啲就兄弟嚟嘅，女仔啦，当然就系、是、 女仔可以叫兄弟咁样牵强咗少少。 我系姊妹咩？ 佢又唔系， 佢系我兄弟咯，我啊不是佢嘅姊妹啦。因为咧，我哋中文系咧，咁啊，普遍咧都系女仔噶。咁啊，好多时你会投其所好啦，咁啊就会大家一齐会倾偈嘅，咁啊几爽朗嘅，我觉得中文系嘅女仔好好倾嘅，即系咧又唔好话谂住啊，唔知道你女仔系咪啦，啲无线电视剧成日咁样噶嘛，攻心计咁，唔知系咪咁样样啦，又唔系嘅， 甄嬛传嗰啲 系啊系啊，几好几开心嘅，几得意嘅，啲女仔几多话题啊，咁大家会倾啊，佢有感情事，我又会倾下偈啊，咁样样。 哦，即系你都会同人分享你感情事嘅。 佢哋感情事同我分享。 翻住， 我系一个顾问，男性顾问。 咦，咁同学仔咧，有啲咩都可以同红上 咁，梗系啦，我都好多噶，我有同学仔会同我讲感情烦恼噶。 我有听过。 系啊，咁、当然到最后都系讲嘅啫，咁都不能解决什么嘅。 即系不过舒缓下咯， 舒缓啦，人与人之间都系互相支持 啦，分享一下嘅啫，有时。 系啊。 好啊，咁有冇听过咧？第二个字啦。土豪最近好兴嘅，嗱 iPhone 土豪金咧呢个词汇咧好 hit 啫，最近 土豪啊，除咗你话 iPhone 咁样样啊，即系讲话啲人哇不断去买咁样， 系系 系，我哋直情你有玩一下啲手机游戏啊，你啲论嗰啲手机入面啲聊天啊，都会闹人啦、啊，闹啲咩啊？嘿，佢都系个土豪嚟嘅啫， 即系而家系用闹人嘅术语添啦。 系啊，货金，譬如我哋有个术语叫货金啦。 咩货金啊？ 红上就唔系好叻嘅呢啲嘢。 嗱，你唔好扮嘢，你识讲呢啲咁嘅词汇咧，即系你非常之沉迷。 其实我只系咧了解而家社会嘅现象啫。 O K， 咁啊，通常啲手机游戏咧，咁你可以用啲钱咧就可以买一啲嘅道具啊，或者过关啊。咁货金嘅意思咧，就系指话你俾钱啊，你去买一啲嘅道具啊，咁或者买一啲嘅卡片啊，或者买一啲嘅人物咧，就会劲好多嘅。 其实咧，我真系觉得呢啲好无聊噶、 哦， 买虚拟嘅物件。 虚拟物件好难讲啊，呢句好多人都玩嘅。 系咯，惊系可能得罪 好 多人添。好 大镬啊！呢句咁当时咧，好多人咧会闹人哋就 系 话：，嘿，你靠钱啫嘛， 哦，即系唔系真材实料。 系啊，呢班土豪嚟噶，咁样样，咁样样，咁系噶啦，手机游戏系靠，咁系靠钱噶啦，系钱同时间嘅啫嘛，咁系呢两样嘢啦。 但你知唔知咧，土豪呢个词汇咧好犀利，近期啊。英国广播公司 BBC 啦，佢咧竟然为咗土豪呢个词咧，特登做一个特辑去研究。 研究啲咩嘢咧？ 因为咧，土豪其实呢个词汇咧产生系因为中国嘅文化嚟嘅，即系因为经济起飞啦，好多人咧都变得富裕啦，就话咧好似使钱系大手大脚咁样嘅，就叫土豪啦。咁佢特登咧就研究呢个词汇，因为运用得好经常啊，发现而家呢个社会的确嘅你话中国，我哋中国嘅文化知识影响世界各地好深远，亦都系咧而家系一个大国家啦，所以咧其他国家都会咧去研究 究一下我哋新兴嘅词汇，但系呢个字咧系特别引起外国嘅关注咯，同埋好犀利啊！佢哋话咧可能会加入我哋嘅牛津英语词典入边， 咁犀利 系啊！我搜查呢个资料嘅时候发现咧，我都几惊讶啊，觉得 好豪招鸡系一种负面词， 系啊，贬义噶，其实。 其实你会睇到咧，好多时点样应用土豪呢个字咧？好似好多时，譬如一啲中国嘅新闻啦，咁佢会叫有啲新娘子啊结婚啊，咁成身戴住极多金器咧， 佢咧系搞到自己好似即系成身都系金，系啦， 讲紧讲就 系啦，即系全部挂晒喺身上。 所以呢一种咧又系啦，一种土豪嘅风气啦，就会咁样样去用啦。 其实有时都几无奈嘅，有一样就系咧。我哋中国嘅词汇可以令到其他世界各地嘅人士去关注，但偏偏呢个词汇咧系一个贬义嘅意思， 系咯，真系唔好嘅说话， 系咯，唔好嘅说话，但系咧，就流传到世界各地都知道呢样嘢。 咁啊，呢个都可能反映到我哋嗰啲闹人文化系比歌颂人文化系强啦。 不过你都可以见到现象就系、是、真系嘅，词语我哋话语言啦，系跟住我哋社会嘅演变去发展出嚟嘅。以前冇想过会有土豪呢个字眼啦，而家咧就已经皆知巷闻啦，个个人都知啦，甚至再产生其他嘅意思嘅，可能土豪金啊呢啲 iPhone 嘅金色就俾人叫系土豪金啦， 都好形象化，语言都不断变啦。 系啊，都有时都明白点解。最近你有冇留意啊？我哋 iPhone 6咧又开卖啦，跟住咧经过商场嘅时候咧，发现好多人咧攞住成大沓嘅现金咧。去收即系买收购呢啲嘅 iPhone 6 啊， 所以其实真系词语点解产生咧，就系因为我哋社会嘅演变而见到啦。其实 系咯，仲有冇多啲分享一下语音老师？ 讲一个啦，近期都多人讲嘅。高富帅有冇听过啦？即系普通话咧，嗰个意思系赞啲男性噶嘛，即系话咧择偶条件要咧又高大，又要有钱，又要靓仔咁样嘅。跟住女仔咧就叫做咧，白富美咁样嘅，系啦，又要皮肤要洁白啦，跟住又有钱，又要生得靓咁样嘅。 哦，咁样 系啊。而呢个话题，咦，红石有啲窒咗一窒喎。 唔系，即系我谂， 你系咪惊我问你择偶条件啊？ 女性有钱呢个未食软饭咯，咪搞到 系咯，我都觉得好奇怪。 咁你冇理由噏出嚟噶嘛，系咪啊？即系譬如你话可能你老婆呢一个自己，咁其实人哋又冇乜所谓啦。喂，但系你。如果真系人哋真系叻过自己，你会咁讲出嚟噶？喂，我啊，老婆啊，有钱过我自己啊，咁样又好似系咪有啲怪啲咧？ 其实我觉得，但系又多咗呢两个嘅词汇咯。你知唔知咧？其实高富帅喺边度嚟噶？ 高富帅 呢个词语， 中国啦， 原来唔系。我嗰日咧揾资料嘅时候咧，我谂好多听众都唔知啊，以为系中国传入嚟嘅，系咪啊？ 泰国会系呢啲？ 唔系，唔系，系韩国传入嚟。 哦，咁都正常，咁都正常啲。我几惊你讲嗰啲咩柬埔寨啊、越南嗰啲咁地道。 佢话事源咧好笑噶，话咧前几年韩国有出电视剧叫《花样男子》啊，知唔知啊？即系以前一开始系台湾。那个流星花园咧，咪演变到去韩版嘅叫花样男子。话当时咧好笑，出戏咧一开始形容嗰啲有钱嘅男主角咧，就叫做咧系高富帅啊。英文咧话系 talk 啦，跟住咧即系拖啦、高啦，跟住 rich 啦，同埋 shy 嘅。跟后屘咧，中国人就将佢演变咗，就叫做高富帅呢个概念啦。 哦，所以有呢个新兴词汇啦。 系啦，咦？咁头先洪 Sir 讲到话女仔咧唔需要。都有钱啦吓，你话白富美个富字咧，好似有啲奇怪咁样嘅。咁不如咁啦，我又代啲同学仔去问下你啦。咁究竟你嘅择偶条件系咩先？ 哇，咁大 镬 嘅呢个问题突然 间。我哋系即系好现场好 live 噶嘛？ 好 live 系啦。 你讲高富帅，我谂住问你噶，正常。 系咩？ 你快我一步添。 系快咗，快过你，你答啦咁。 我觉得咁其实正常都系睇性格嘅啫。 嗱，好罕呢句。 咁系好正常嘅，睇性格。 我都覺得是的， 最緊要雙方心靈溝通到啦。任何事件大家互相去支持啊，患難見真情啦。 咁有冇話乜嘢嘅特質嘅性格會特別吸引你呢？ 我覺得善良好緊要。 善良。 嗱呢啲即刻冇修飾啦，即場諗啦，善良好緊要啊，我覺得嚇。第二樣嘢就係要諗嘢正面啦，要識諗啦。即係譬如你好多時你去溝通嘅時候啦，如果你發覺嗰個人咧諗嘅價值觀係唔同咧，即係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啊，真係冇得傾嘅喎。 咁啊係， 係咪啊？即係譬如你話啊，我要認真做嘢嘅，咁佢個價值觀就係佢想日日同你玩嘅，咁其實你久而久之都有摩擦啦， 成世流流长 系啦，即系其实我都觉得一句好啱嘅中国啲俗语，你发觉咧，你人越大咧，啲中国俗语咧系越嚟越啱听嘅，例如物以类聚啊。物以类聚，你其实你去睇个人咧，你睇佢朋友大概知佢咩人，即系好少咧。学校入面咧，有啲同学仔总系会被誉为系终极坏蛋嚟，或终极衰人。咁你发觉终极衰嗰个咧，其实身边特别冇朋友噶嘛，即系简单讲孤独症啦，我哋所谓。咁但系其实你发觉咧，如果有人同佢黐埋一齐咧，嗰、那个都应该有翻咁上下唔好噶嘛。即系有阵时就会有啲咁样嘅情况啦，物以类聚啦，即系你好少会见到就系两个截然好不同嘅人，但系会经常话走埋一齐。咁当然一定有啦，要简单讲嘅事件就咁。但系你话系咪真系属于叫做好多咧？又好似又唔系咁样样咯，物以类聚啦吓，我几犀利啊！我嬲下兜下兜下咧，我冇讲到爱情话题嚟嘅系嘛？ 系 啊，你先啊，呢啲咪就系个技术咯吓。 哦， 我兜翻落嚟就想问你啊，咁语音老师啊，咁其实咧，咁你又会觉得你嘅择偶条件又系啲乜嘢嘢啊？ 哇，你倒翻转问我啊？我觉得。都是性格啦， 都是性格啦， 系啦。嗱，你头先讲嗰个，我都系觉得系，不过真系嘅，我觉得性格好紧要嘅。有时咧，啲人话有冇听过知识改变命运啊？ 有啊， 但 系 其 实 我会将佢修饰一下嘅。我觉得唔系知识改变命运，系性格改变命运。 哦。 真系噶，即系你一个人点解佢会发奋努力向上呢？有时系取决于佢嘅性格，佢自己系对自有一个追求学问嘅心啊，或者想自己越嚟越好咧，就会学更多知识。其实性格系决定咗命运嘅取向咯。 都系噶，其实你身边嘅朋友咧，你都会发觉，其实如果佢本身有一个好正面嘅价值观，慢慢一步一步咁样样去做咧，其实冇嘢做唔到噶。 系啊系啊， 即系等于我哋有啲学生咧。以前可能佢成績考得唔好嘅，但其實冇問題噶。嗱，我哋諗一樣嘢，唔係話考得唔好就叫冇問題，而係話你背後有冇付出先。如果你有付出嘅，咁你就算你真係成績唔好，呢個係世俗人俾你一個價值取向啫嘛，就喺、是、讀書上面啫嘛，冇問題噶。你慢慢去讀，我好多同學佢就算以前話考會考高考考得唔好，咁啊從另外啲途徑慢慢升。而家都已經讀得好好啦。 最緊要係有個目標， 係啊，目標好緊要 去努力。嗱，你見唔見到我都兜咗第二度啊？ 係啊，係啊。 我語言技巧都 OK 喎，係 啊，我唔篤爆你啫，其實嚇，可以繼續講嘢。 同埋最近咧，你話頭先提過高富帥呢個字咧，後屘咧社會咧都有個迴響，話其實依種嘅擲偶條件係咪真係好咧？近期咧又出現咗一個好熱門嘅電視節目啦，來自星星的你啦，跟后尾啲人加落去，唔单止要高，要有钱，同埋要靓仔，仲有超能力，咁先至可以揾到女朋友嘅。 呢啲啊真系太癫啦！ 系啊，呢啲真系，不过电系一啲热门话题嚟嘅啫，都系叫做 咁又系，又真系唔会系。不过我都听过噶，有啲人话俾电视剧影响到，即刻同男朋友感情极差噶。 吓、就系因为要有超能力噶。 咁啊，因为佢个天咁，当然佢哋唔系话因为超能力啦，而系话我点解？人哋做到你做唔到噶，你拣做一定做到噶，咁好兴啲价值观咧。 咁呢啲真系唔可以咁样。 系啊，咁所以当时都有呢啲社会嘅热话，所以你都唔好话咧。电视剧同埋一啲潮流嘅俗语啊，潮流嘅现象咧，冇话影响紧人，其实都好多的。 几好，系啊，几多噶，会影响到人嘅性格啊，同埋佢哋平时生活嘅过程啊，等等噶。 系咯。 同埋有冇听过一个啊？我见到同学咧，有时咪会捉住你揾你影相嘅。 系啊。 跟住咧，佢话你成日个表情都系同一个表情啊嘛。 哦。系咁点样咧？ 跟住然之后佢话：洪Sir可唔可以摆啲萌啲嘅表情啊？ 哦，萌啲系嘛？哦。 系啦，萌呢个字系近年兴起。 系啊。 系啊，知唔知本身？萌字在我们的语言上面解啲乜嘢嘢先？ 文啊， 系啦， 即系本文系萌芽嗰啲意思咯，即系好初生啊咁嘅意思咯。 咦，好中喎，皇上。 系啦，中文 啊，系劲啊，真系。 即场考我都唔惊你啦。 系啊，萌咧其实系解草木初生之貌啊，即系头先你嘅意思啦，萌芽嗰、那个。但后屘咧演变成咧系而家点解先萌字？ 咪好可爱咁咯。 系啊，话你摆个好萌嘅样出嚟啦，咁样嘅。但系以前咧仲有个演变过程噶，未系即刻跳去可爱噶。你知唔知道本身中间佢系用过嚟表示其他意思？ 哇，呢、這个好难喎、啊。嗱，即系你个问法问题就系文咧本身系文雅啦， 系啦。 咁但系变成可爱之前，其实 仲有一个 经历过一个字嘅， 系啦， 文啊文形容词嚟嘅。 嗱，我有啲 提示先，提示仲点估咧？ 嗱，提示系喺入。本嘅动漫界度传入嚟，佢哋咧会用呢个萌字代表一样乜嘢嘢形容词？ 形容词啊，好靓咯， 好靓，争少少啦。系原来咧形容嗰啲咩极端喜爱嘅事物， 极端喜爱嘅事物， 即系超中意咯。简单啲嚟 讲啊，我真 系 好中意啦。 系啊系啊系啊，跟住、啊哦、后屘先变咗咧，我哋而家嗰个 可爱。哦，留意呢一个咧，我仲以为佢真系形容嗰样嘢系好可爱咁嘅意思添，我都冇谂过原来系话、 啊、 哦，好喜欢哦， 系好喜欢嘅意思咯， 系、哦，系、啊這個、我动漫我就唔系好熟啦， 系咩？ 系啊， 哦，明白，我都唔系好熟嘅，我搵资料先知道， 哦， 系、啊，不过几得意咯，就系、是，即系而家好少人话你好 Q 咁样噶嘛，而家变咗用个文字取代， 系 啊, 啊, 啊, 啊，取代咗咯，所以你话我哋社会演变咧，慢慢好多字咧逐渐淘汰紧， 有啲字咧，你如果就咁睇咧，真系你唔系嗰个文化唔知哦。好似咧，有冇听过打酱油啊？ 有听过。 系啊，打酱油。喂，如果咧嗱，你冇唔接触文中国文化咧，你冇接触人哋用语咧，你冇可能知边个打酱油。 你清晰啲界定，有啲听众可能唔知嘅。 其实我都唔 系 好知嘅，纯粹系因为啲用语咧，佢传入到落嚟咧，我哋会见过咯。打酱油即系好似咧讲紧啲人咧，即系闲国啊，吓冇做冇唔关事嗰啲人啊，即系无厘拉间嗰啲，咪叫打酱油咁嘅意思咯。但你问我点样样嚟，系咪真系哇？我冇嘢做，好似啊整酱油咁，即系咪？或者可能就冇嘢做咯，即系闲国咁样。打酱油意思就系闲国啊咁嘅意思。 我接触呢个词语咧，系因为一个卡牌游戏嘅。 系啊系啊系啊。 风声啊，我几中意玩嘅，唔知道同学仔有冇玩过咧？ 系啊， 入 边 有 个 身份。叫打酱油噶嘛？嗰阵时第一次接触呢个词汇咧，就系从呢度嚟。 所以好得意噶，我哋好多时候咧，我哋会知道有呢个字，但个字点样样嚟咧？点样演变咧？其实真系要深入考究嘅，好多好多嘅用语都系。你有冇听过一个？這个冇乜人知嘅，我唔记得我头两集讲过咧。有冇听过界女啊？ 吓？ 界女啊， 系咪即系识女仔咁？ 系啊系啊系啊！喂，但系你有冇听过咧？ 好复古呢个，好耐冇听过啦。界女 呢个字咧，好得意噶。以前咧，传承热话嚟噶。 以前即系几时先？ 都十年啦，我谂都十年前噶啦。但系冇乜人知点嚟噶个字吓。你有冇兴趣想知啊？ 有啊，好有兴趣。 好多种讲法噶，好多种讲法噶。咁咧嗱，通常个界字咧，咁我哋大家知就系讲话系认识女仔啦。OK， 就叫界女啦。咁嘅嗱，但系我惊啲听众误解咗，呢啲唔系粗口嚟嘅，系好小心，呢啲唔系正常用语嚟嘅，真系会叫界女。但系我哋觉得好似好怪咁样咧。嗱，原来有好多种讲法嘅，咁睇你觉得边个最似啦吓？ 即系要我答嘅？ 咁唔系嘅，咁啊俾你参考咯。因为其实咧，佢本身个字咧，点样去变成呢个字眼咧，其实未必有根据噶。但系佢哋会有啲原因嘅，咁但系边个先系最似最开头嘅原因呢？其实因为文化促成系冇人知噶，吓、啊，即系冇人知嘅，即系等于头先我哋讲话打酱油嗰啲咁，点解无啦有呢个字呢？其实细心考究可能有好多原因噶。咁啊，当时咧界女个界字咧，原来咁样样嘅，界就系介绍个界。 哦， 好啦，咁本身咪就 系 讲话咧界都个界嘅， 系咯系咯， 咁咧就 系 啦，介绍个界，咁咧介绍女仔啦。咁我介绍女仔俾你识啦，咁咪引申咗做界女咁样样咯，识女仔咁样样啦。 哦， 呢个第一种讲法啦。咁第二种讲法咧就话说， 即系食个同音咯。 系啦，呢个系食同音嘅。第二种讲法咧，嗱就唔知系咪真噶啦。咁佢就话咧，因为有啲娱乐场所啦，咁就可能会有啲毒品咁样样嘅。咁佢咧就话啦，咁啊，因为好多人都会可能去有啲咁嘅吸食嘅习惯啦。咁啊，通常你咪睇电视咧，啊有冇睇系咪叫《使徒行者》啊？ 啊，司徒行者。咁当时咧，佢咪会阿林峰嗰啲咧，咪要吸白粉嗰啲咧，咪会卷埋一，我好似喺《无间道》都睇过啦，索落去鼻度，哇、哦、咁样索嘅。咁其实索之前咧，佢哋会经过一个咧，笃笃笃笃笃咁样去解开啲毒品咁样。咁所以咧就有个讲法就系、是、咧，用呢啲嘅毒品咧放落去啊，咁就系咧一个咧。戒女的意思啦，咁就系用一个咁嘅毒品啊，咁跟住就一齐啊娱乐啊，咁就认识咗女仔，就咁样样嘅讲法噶吓。 哇！我哋即刻咧，我哋 live 节目咧，头先我哋嘅电台嘅工作人员咧，帮我哋揾咗咩系打酱油，洪 Sir 介绍一下先。 哦，佢话咧嗱，打酱油咧，其实新闻里面一个咧受访者讲嘅说话，即系当佢唔知咩事嘅时候，我路过噶咋，我打酱油嚟噶咋咁样样，即系所以好多其实啲字眼你怎样来呢不知道 的。可能是一个小故事来的。 是可能一个小故事突然大家 hit 了呢、大家就会用到。即是刚才我们说的 戒女的意思、就会是这样的。这样来的。 都挺特别。 但你说哪个字是啱其实没人知道的。即是各有各讲法咯介绍女仔咯。 一个传一个咯 后面就。一个传一个。所以有阵时你说啊考究返个字眼怎样来其实未必知道的。咁但系咧，我哋會知道啊，原來你如果係你哋原創出嚟嘅，例如啲字眼係香港嘅人原創出嚟咧，就會見到個元素喺度咯。 係啊，同埋冇聽過咧，小三啊， 小三有 近年好興嘛，第三者叫小三。我諗咧，應該係從一個電視劇嚟嘅。自從熱播咗之後咧，啲人就好中意講小三。 係啊， 知唔知邊出先？ 唔知冇睇。 台灣電視劇。 唔知。 叫做犀利人妻好似是由犀利人妻那里来的。他说、哎呀这个小三是真的第三者的解。这个又是呢几新兴的一个词汇来的。 是啊即所以简单讲就是哇电视剧呢 全部人都懂的。 真的走入人的生活啊。 是啊同埋刚才一开始讲的断背啦一开始是由一个电影呢断背山开始来的。后来断背这个词语呢衍生成呢一些同性恋者啊等等。 是啊其实很多都是啊例如有些字眼呢可能、哦、很多读者都知道啊不过这些很简单啊宅男啊 宅女啊 宅女啊中女 中女 啊女神啊男神啊。 还有近期的末女啊这样。 是啊这些都是都常见啦、咁啲字好得意噶嘛，形容个男仔好宅，又用另一个字形容噶嘛，好毒啊！ 哦， 好毒啊！ 我以为你想讲咩？好毒， 系好毒， 毒男咁样系咪啊？ 男啦，系啦，吓，通常都咁样。 点解话佢好毒咧？其实。 其实真的不知道，可能 但佢个毒字佢写出嚟系 沉迷咁嘅意思啦， 毒 品 个 毒系啦。 但其实意思系咪想佢话好孤独啊？ 应该系讲一种可能好沉迷啊。好毒啊！沉迷一样嘢， 系咪即系打机咁样？ 系啦，咁啊好毒啊，中毒啊，中毒太深啦，咁、那个意思咁样用咗落嚟啦，毒男啦，吓、就会有呢一啲嘅色彩啦、不过其实咧都好难讲嘅。其实每一个字汇佢嘅最原始嘅画面咧系点样样咧？其实呢个未必打下字，咁、但系其实我哋又唔需要话去考到咁样咯，考到咁。但系当一个咧文化趣闻咁样认识一下啦，就系、是、留意一下啊，原来我哋系啦，我哋原来身处紧呢个环境。啊、原来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潮流用语可能十年后又有第二个的可能五十、年后有人就会问你了喂当时你们兴什么潮流用语你都是一个专家啦 是啊到时就可以讲给其他人知道其实每一个我们说时代或者每一个的、几年这样又会有一个新兴的词汇几年之后又变了第二个的境况很多时特别是呢最近呢刚才你讲到中女宅女獨男啦，咁其實咧，仲有瑜伽咧，好中意講話乜乜 B B 嗰啲咧， 哦，夏威 B B， 夏威 B B 咁樣啦， 係、 啊，有冇人叫你拳拳 B B 啊？ 哦，拳拳 B B 哦， 有冇啊？ 冇啊，希望 通常叫你係拳神啊， 係啊係啊係， 係啦、 啊 啊，有男神啦、啊、女神呢啲字眼咧，近年都係好興啦呢樣嘢， 係啊，所以潮流用語真係息息相關啦、啊，喺我哋嘅生活入面啦、啊， 係啦、所以今日咧都好開心，同紅啊紅Sir一齊咧。分享了这么多有趣的语言现象都希望我们听众知道中文科不单止是一个、我们说中学生的考试其实在日常生活之中都跟我们的生活和 同我哋嘅文化咧系息息相关的。 希望透过我哋呢个节目咧，都俾大家享受到啦，即系中文啊文化，其实都可以好多乐趣，同埋好多都系你哋系认识嘅嘢嚟嘅，好唔好啊？咁我哋下一次又定另一个主题咯，咁啊待到时先再话俾啲听众知啦。 希望之后咧，我哋揾啲特别嘅嘉宾上嚟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其他嘅话题啊。咁系边个就唔话俾你听住啦，我哋之后咧再留意我哋节目《红门会》啊。 然后我又要扮礼貌，继续嘥声坏气。其实我系最毒理论，禁欲当系唱机。问答好似好有 point， 但系肺都飞起。问我保费、咳嗽、交税、出路有冇坏账？问我中意边个，躺在追问我嘅立场。字典我有介绍各样贷款，然后介绍我用网上购物悭多一半。其实每日对话你若记录，每段记起，发觉资讯多到死，但系废到飞起，系要逼我咳先，不过几日再致电你，仲要口我出我 call 我，呢样至算神奇。乱咁讲嘢都有 like， 几费都照 like。